第二回，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。话表美猴王得了姓名，怡然踊跃，对菩提前作礼起谢。那祖师即命大众引悟空出二门外，叫他洒扫应对，进退周旋之节。众仙奉行而出，悟空到门外又拜了大众师兄，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。次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，讲经轮道，习字焚香，每日如此。闲时即扫地除园，养花修草，寻柴燃火，挑水运浆，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，在洞中不觉书六七年。一日祖师登坛高坐，唤集诸仙开讲大道，真个是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妙眼三圣教，精微万法全。慢摇竹尾喷珠玉，响震雷霆动九天。说一会儿道，讲一会儿禅，三家配合本如然。开明一字归城里，指引无声了性玄。孙悟空在旁闻听，喜得他抓耳挠腮，梅花眼笑，忍不住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忽被祖师看见，叫孙悟空道：“你在班中怎么癫狂乐舞，不听我讲？”悟空道：“ 弟子诚心听讲，听到老师父妙音处，喜不自胜，故不觉作踊跃之状，望师父恕罪。” 祖师道：“你知十妙音，我且问你，你到洞中多少时了？”悟空道：“ 弟子本来懵懂，不知多少时节，只记得灶下无火，常去山后打柴，见一山好桃树，我在那里吃了七八次宝桃叶。” 祖师道：“那山唤名烂桃山，你既吃七次，像是七年了，你今要从我学些什么道？”悟空道：“ 但凭尊祖教诲，只是有些道气儿，弟子便就学了。” 祖师道：“道字门中有360旁门，旁门皆有正果，不知你学哪一门哩？”悟空道：“ 凭尊师意思，弟子倾心听从。” 祖师道：“我教你个数字门中之道，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 数门之道怎么说？” 祖师道：“数字门中乃是些请心扶鸾，问卜蛇师，能知趋吉避凶之理。”悟空道：“ 死这般可等长生吗？” 祖师道：“不能，不能。”悟空道：“ 不学，不学。” 祖师又道：“叫你留字门中之道如何？”悟空又问：“ 留字门中是甚义理？” 祖师道：“留字门中乃是儒家、释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墨家、医家，或看经，或念佛，并朝真降圣之类。”悟空道：“ 死这般可得长生吗？” 祖师道：“若要长生，也似壁里安住， 悟空道：“ 师父，我是个老实人，不晓得打穴语，怎么为之臂里安住？” 祖师道：“人家盖房欲图坚固，将墙壁之间里以顶住，有日大厦将颓，他必朽易。”悟空道：“ 据此说也不长久，不行不行。” 祖师道：“教你镜子门中之道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 镜子门中是甚正果？” 祖师道：“此事修良守骨，清净无为，参禅打坐，戒与持斋，或立功，并入定坐观之类。”悟空道：“ 这般也能长生吗？” 祖师道：“也似摇头吐屁。” 悟空笑道：“师父，果有些低的，一行说我不会打穴语，怎么为之摇头吐屁？” 祖师道：“就如那摇头上造成砖瓦之坯，虽已成型，尚未经水火锻炼，一朝大雨滂沱，它必烂矣。” 悟空道：“也不常学，不学不学。” 祖师道：“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？”悟空道：“ 动门之道岂有怎样？” 祖师道：“此事有为有作，采阴补阳，攀弓踏弩，磨击过气，用方炮制，烧毛打顶，浸红铅炼秋石，并服妇乳之类。”悟空道：“ 似这等也能长生吗？” 祖师道：“此欲长生，亦如水中捞月。” 悟空道：“师父又来了，怎么叫做水中捞月？” 祖师道：“月在长空，水中有影，虽然看见，只是无捞摸处，到底只成空耳。”悟空道：“ 也不行不行。” 祖师闻言，戳的一声跳下高台，手持戒尺，指定悟空道：“ 你这猢狲，这般不学，那般不学，却待怎么？” 走上前，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，倒背着手走入里面，将中门关了，撇下大众而去。唬得那一般听讲的人人惊惧。 接怨悟空道：“你这泼猴十分无状，师父传你道法，如何不学，却与师父顶嘴，这番冲撞了他，不知几时才出来啊？” 此时俱甚抱怨他，又比肩嫌恶他。悟空一些也不恼，只是满脸陪笑。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，暗暗在心，所以不与众人争竞，只是忍耐无言。祖师打他三下者，教他三更时分存心，倒背着手走入里面，将中门关上者，叫他从后门进步，密处传他道也。当日悟空与众等喜喜欢欢，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，即不能到晚，即黄昏时，却与众就寝，加合眼顶息存神，山中又没打经传见，不知时分，只自家将鼻孔中出入之气调定，约到子时前后，轻轻的起来，穿了衣服，偷开前门，躲离大众，走出外，抬头观看，正是那月明清露冷，八极迥无尘， 深树有禽宿，源头水流分。飞萤光散萤，过雁自排云。正值三更后，应该访道真。 你看他从旧路径至后门外，只见那门半开半掩。悟空喜道： 老师傅果然昼夜与我传道，故此开着门也。 几夜不进前，侧身进的门里，直走到祖师寝榻之下，见祖师卷居身居朝里睡着了。 悟空不敢惊动，即跪在榻前。 那祖师不多时觉来，舒开两足，口中自吟道：难难难，道虽玄，莫把金丹坐等闲。不欲智人传妙诀，空言口困舌头干。 悟空应声叫道：师父，弟子在此跪候多时。 祖师闻的声音是悟空，系起皮衣，盘坐喝道：这猢狲，你不在前边去睡，却来这后边作甚？ 悟空道： 师父昨日弹琴对众相允，叫弟子三更时候从后门里传我道理，故此大胆敬拜老爷榻下。 祖师听说，十分欢喜，暗自寻思道：这厮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，不然何就打破我盘中暗谜也？ 悟空道： 此间更无六耳，只此弟子一人，望师父大舍慈悲，传与我长生之道吧，永不忘恩。 祖师道：你今有缘，我一喜说，既识得盘中暗谜，你进前来仔细听之，当传与你长生妙道也。 悟空叩头谢了，洗耳用心，跪于榻下。 祖师云：显密圆通真妙诀，习修生命无他说，都来总是精气神，禁锢牢藏修漏些，修漏些体中藏，汝受吾传道自昌，口诀既来多有益，平除邪欲得清凉，得清凉光皎洁，好像丹台赏明月，月藏玉兔日藏乌，自有龟蛇相盘结，相盘结性命坚，却能活里种金莲。暂粗五行颠倒用，功完随作佛和仙。 此时说破根源，悟空心领福至，切切记了口诀，对祖师拜谢深恩，即出后门观看。 但见东方天色微疏白，西路金光大显明。一旧路转到前门，轻轻的推开进去，坐在圆寝之处，故将床铺摇响道： 天光了，天光了，起夜。 那大众还正睡里，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，当日起来大混，暗暗维持，子前无后，自己调息， 却早过了三年。祖师复登宝座，与众说法，谈的是公案比语，论的是外相包皮。忽问：悟空何在？ 悟空近前跪下： 弟子有。 祖师道：你这一向修些什么道来？ 悟空道： 弟子近来法性颇通，根源亦见坚固矣。 祖师道：你既通法性，会得根源，以助神体，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厉害。 悟空听说，呻吟良久道： 师父之言谬矣，我常闻道高德龙与天同寿，水火既济，百病不生，却怎么有个三灾厉害？ 祖师道：此乃非常之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今日月之玄机，丹成之后鬼神难容，虽驻颜异兽，但到了500年后，天降雷灾打你，需要你见性明心，预先躲避，躲得过授予天启，躲不过就此绝命。再500年后，天降火灾烧你，这火不是天火，亦不是凡火，唤作阴火，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，直透泥环宫，五脏成灰，四肢皆朽，把千年苦行据为虚幻。再500年，又降风灾吹你，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，不是何勋金硕风，亦不是花柳松竹风，唤作避风，自信门中吹入六腑，过丹田，穿七窍，骨肉消疏，其身自解，所以都要躲过。 悟空闻说，毛骨悚然，叩头礼拜道： 万老爷垂怜，传于躲避三灾之法，到底不敢忘恩。 祖师道：此亦无难，只是你比他人不同，故传不得。 悟空道： 我也头圆顶天，足方履地，一般有九窍四肢，五脏六腑，何以比人不同？ 祖师道： 你虽然像人，却比人少灾。原来那猴子孤拐面，凹脸尖嘴，悟空伸手一摸，笑道： 师父没成算，我虽少灾，却比人多这个素带，亦可准折过也。 祖师说： 也罢，你要学哪一般？有一般天罡术，该36般变化；有一般地煞术，该72般变化。 悟空道： 弟子愿多礼劳模，学一个地煞变化吧。 祖师道： 既如此，上前来传谕你口诀。 遂附耳低言，不知说了些什么妙法。这猴王也是一窍通十，百窍通，当时习了口诀，自修自练，将72般变化都学成了。忽一日，祖师与众门人在三星洞前戏玩晚景。祖师道： 事成了，未曾。 悟空道： 多蒙师父害恩，弟子功果完备，已能侠举飞升也。 祖师道： 你是飞举我看。 悟空弄本事，将身一耸，打了个连指跟头，跳离地有5-6丈，踏云霞去沟有顿饭功夫，反复不上3里远近，落在面前，插手道： 师父，这就是飞举腾云了。 祖师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这个算不得腾云，只算得爬云而已。自古道 神仙招游北海，母苍梧，似你这半日去不上三里，既爬云还算不得哩。 悟空道： 怎么为招游北海，母苍梧？ 祖师道：凡腾云之辈，早晨起自北海，游过东海、西海、南海，复转苍梧。苍梧者，却是北海灵灵之羽化也。将四海之外，一日都游遍，方算得腾云。 悟空道： 这个却难，却难。 祖师道：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 悟空闻得此言，口头礼拜，祈道： 师父，为人须为彻，索性舍个大慈悲，将此腾云之法一发传于我吧，绝不敢忘恩。 祖师道：凡诸仙腾云，皆跌足而起，你却不是这般。我才见你去，连扯方才跳上。我今只就你这个事，传你个筋斗云吧。 悟空又礼拜恳求，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： 这朵云捻着诀，念动真言，攥紧了拳，对身一抖，跳江起来，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。 大众听说，一个个嘻嘻笑道： 悟空造化，却会这个法儿，与人家当仆兵，送文书，递报单，不管哪里都寻了饭吃。 师徒们天昏各归洞府，这一夜悟空即云神练法，会了筋斗云。竹世家无拘无束，自在逍遥，此即长生之美。一日春归夏至，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多时。大众曰： 悟空，你是哪世修来的缘法？ 前日师父父儿低言，传玉你躲的三灾变化之法，可都会吗？ 悟空笑道： 不瞒祝兄长说，一则是师父传授，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，那几班都会了。 大众道：趁此良时，你试言言，让我等看看。 悟空闻说，抖擞精神，卖弄手段道： 众师兄，请出个题目，要我变化什么？ 大众道：就变个松树吧。 悟空念着诀，念动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就变作了一棵松树。真个是郁郁寒烟贯四时，凌云直上秀真姿。全无一点妖猴相，尽是经霜耐雪之。大众见了，鼓掌，呀呀大笑，都道： 好猴，好猴！ 不觉的嚷闹，惊动了师祖。祖师即拽杖出门来问道： 是何等人在此喧哗？ 大众闻虎，慌忙减数，整衣向前。悟空也现了本相，砸在丛中道： 启上尊师，我等在此会讲，更无外姓喧哗。 祖师怒喝道：你等大呼小叫，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段。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，舌动是飞声，如何在此嚷笑？ 大众道： 不敢瞒师父，是才孙悟空演变化耍子，叫他变个松树，果然是个松树，弟子们俱称扬喝彩，故高僧经贸尊师望起恕罪。 祖师道：“你等起去，叫悟空过来，我问你弄什么精神，变什么松鼠，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呢？假如你见别人有，不要求他，别人见你有，必然求你。你若未获，却要传他，若不传他，必然加害，你之性命又不可保。” 悟空叩道：“ 只望师父恕罪。” 祖师道：“我也不罪你，但只是你去吧。” 悟空闻此言，满眼坠泪道：“ 师父，叫我往哪里去？” 祖师道：“ 你从哪里来，便从哪里去就是了。” 悟空顿然醒悟道：“ 我自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。” 祖师道：“ 你快回去，全你性命，若在此间，断人不可。” 悟空领罪，上告尊师：“我也离家有20年矣，随时回顾旧日儿孙，但念师父厚恩未报，不敢去。” 祖师道：“ 那里什么恩义，你只是不惹祸，不牵带我就罢了。” 悟空见没奈何，只得拜死，与众相别。祖师道：“ 你这去定生不良，凭你怎么惹祸行凶，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。你说出半个字来，我就直指，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，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，叫你万劫不得翻身。” 悟空道：“ 绝不敢提起师父一字，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。” 悟空谢了，即抽身捻着诀，丢个莲纸，纵起筋斗云，径回东海。哪里消一个时辰，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。美猴王自知快乐，暗暗的自称道：“ 气时凡骨凡胎重，得道身轻体亦轻，既是无人肯立志，立志修玄玄自明，当时过海波难尽，今日来回甚易行。别与叮咛还在耳，何其顷刻见东明。” 悟空按下云头，直至花果山，找路而走，忽听得鹤唳猿啼，鹤唳声冲霄汉外，猿啼悲切甚伤情，即开口叫道：“ 孩儿们，我来也。” 那崖下石坎边，花草中，树木里，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万万，把那个美猴王围在当中，叩头叫做：“ 大王，你好宽心，怎么一去许久，把我们聚散在这里，望你诚如饥渴，近来被一妖魔在此侵虐，强要占我们水帘洞府，是我等舍生忘死与他争斗，这些时被那厮抢了我们家伙，捉了许多子侄，叫我们昼夜无眠看守家业，幸得大王来了。大王若再年载不来，我怎连山洞尽恕他人也。” 悟空闻说，心中大怒道：“ 是什么妖魔，折敢无状？你却细细说来，待我寻他报仇。” 众猴叩头：“ 告上大王，那厮自混混世魔王，居住在直北下。” 悟空道：“ 此间到他那里有多少路程？” 众猴道：“ 他来时云，去时雾，或风或雨，或雷或电，我等不知有多少路。 悟空道：既如此，你们休怕，且自玩耍，等我寻他去来。好猴王将身一纵，跳起去，一路筋斗，直至北下观看，见一座高山，真是十分险峻。好山，笔锋挺立，曲剑深沉；笔锋挺立，透空霄；曲剑深沉，通地户。两崖花木争奇，几处松黄斗翠。左边龙，疏疏逊逊；右边虎，平平伏伏。每见铁牛耕，常有金钱重。幽情唤声，丹凤朝阳立；石林林，波静静。古怪蹊跷真恶狞，世上名山无数多，花开花谢繁环重。正如此景永长存，八节四时魂不动。成为三界看元山，滋养五行水藏洞。美猴王正默看景致，只听得有人言语，径自下山寻觅。原来那陡崖之前，乃是那水藏洞。洞门外有几个小妖跳舞，见了悟空就走。悟空道： 休走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内事。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，你家什么混世鸟魔，屡次欺我儿孙，我特寻来，要与他见个上下。 那小妖听说，急忙跑入洞里，报道： 大王，大王，祸事了。 魔王道： 有甚祸事？ 小妖道： 洞外有猴头，成为花果山水帘洞洞主。他说你屡次欺他儿孙，特来寻你，见个上下嘞。 魔王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我常闻那些猴精说他有个大王，出家修行去，想是金幡来了，你们见他怎生打扮，有甚器械？ 小妖道： 他也没什么器械，光着个头，穿一领红色衣，勒一条黄绦，足下踏一对乌靴，不僧不俗，又不像道士神仙，赤手空拳在门外叫咧。 魔王闻说，取我披挂兵器来。那小妖即时取出，那魔王穿了甲胄，绰刀在手，与众妖出的门来，即高声叫道： 哪个是水帘洞洞主？ 悟空睁眼睛观看，只见那魔王头戴乌金盔，映日光明，身挂枣罗袍，迎风飘荡，下穿黑铁甲，锦勒皮条，足踏花褶靴，雄如上将，腰广十围，身高三丈，手执一口刀，锋刃多明亮，称为混世魔，磊落凶模样。猴王喝道： 这泼魔这般眼大，看不见老孙。 魔王见了，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你身不满四尺，年不过三旬，手内又无兵器，怎么大胆猖狂，要寻我见什么上下？ 悟空骂道： 你这泼魔，原来没眼，你量我小，要大却也不难，你量我无兵器，我两只手勾着天边月里，你不要怕，只吃老孙一拳。 纵一纵跳上去，劈脸就打。那魔王伸手架住道： 你这般挫矮，我这般高长，你要使拳，我要使刀， 使刀就杀了你，也吃人笑。待我放下刀，与你使路权看。 悟空道：“ 说的是，好汉子，走来。” 那魔王丢开架子便道：“这悟空钻进去，相撞相迎。他两个拳锤脚踢，一冲一撞，原来长拳空打，短促肩老。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肋，撞了裆，几下筋结把他打中了。他闪过，拿起那板大的钢刀，往悟空劈头就砍。悟空急撤身，他砍了一个空。悟空见他凶猛，即使身外身法，把一根毫毛丢在口中咀嚼，往空中喷去，叫一声变，即变作三二百个小猴，周围攒簇。原来人得仙体，出神变化，天方不知。这猴王自从了道之后，身上有四万八千毛羽，根根能变，应物随心。那些小猴眼乖会跳，刀来砍不着，枪去不能伤。你看他前勇后跃，钻上去把魔王围绕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钻裆的钻裆，搬脚的搬脚，踢打闲毛，抠眼睛，捻鼻子，抬骨弄，只打做一个攒盘。这悟空才去夺得他的刀来，分开小猴，照顶门一下砍为两段，领众杀进洞中，将那大小妖精尽皆剿灭，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。又见那收不上身者，却是那魔王在水帘洞中擒去的小猴。 悟空道：“ 汝等何为到此？” 约有三五十个，都含泪说道：“ 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后，这两年被他争吵，把我们都射将来，那不是我们洞中的家伙，石盘石碗都被这厮拿来也。” 悟空道：“ 即是我们的家伙，你们都搬出外去。” 随即洞里放起火来，把那水藏洞烧得枯干，尽归了一体。对众道：“ 汝等跟我回去。” 众猴道：“ 大王，我们来时只听得耳边风声，虚飘飘到于此地，更不识路径，今怎的回乡？” 悟空道：“ 这是他弄的个术法，有何难也？我如今一窍通百窍通，我也会弄，你们都合了眼，休怕。” 好猴王念声咒语，驾阵狂风，云头落下，叫 孩儿们睁眼。 众猴脚履实地，认得是家乡，个个欢喜，都奔洞门救路。那再动众猴都一齐簇拥同入，分班持序礼拜猴王，安排酒果，接风贺喜，即问降魔救子之事。悟空背戏言了一遍，众猴称扬不尽道：“ 大王去到那方，不亦学的这般手段？” 悟空有道：“ 我当年别如等，随波逐流，飘过东洋大海，竟至南禅部洲，学成人相，着此衣，穿此履，摇摇摆摆，云游八九年余，更不曾有道。又渡西洋大海，到犀牛贺州地界，访问多时，幸遇一老祖，传了我与天同寿的真功果，不死长生的大法门。” 众猴称贺，都道：“ 万劫难逢也。” 悟空又笑道：“ 小的们，又喜我这一门皆有姓氏。” 众猴道：“ 大王何姓？” 悟空道：“ 我今姓孙，法名悟空。” 众猴闻说，鼓掌欣然道：“ 大王是老孙，我们都是二孙、三孙、细孙、小孙，一家孙、一国孙、一波孙矣。” 都来奉承老孙，大盆小碗的椰子酒、葡萄酒、鲜花鲜果，真个是阖家欢乐。贯通一姓身归本，只待荣迁先禄命，毕竟不知怎生结果，居此界终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